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孚暖文化制作播出的有声剧《将进酒》，作者唐九卿。第七集，一线。汤药濡湿了沈泽川的衣襟，沿着他的唇角尽数露了出来。大夫急得满头大汗，不住地开着自己的鬓角和额头。 哎呀，药味不进去，人是肯定熬不住的。 已经没辙了。 葛青青扶刀而立，看了沈泽川半晌。大夫捧着药丸的手哆嗦，颠的汤匙叮当响。他对葛青青使劲地叩了头。 不成了，不成了，大爷，尽快备草席吧。 你先喂着。 便转身出了门。门外正站着几雷，葛青青行了礼。 大人，大夫说人不成了。 已经气绝了吗？ 还吊着最后一口气。 你盯住了，在他没气之前让他把供状化压。 葛青青颔首，目送几雷离开。他在院里稍站了一会儿， 去叫杂役来。 不多时，一位身形佝偻、裹缠着粗麻糙布的杂役便推着车到了。此刻天已沉黑，赵玉盘查严密，葛青青挑着灯笼照了照，就让这杂役跟着自己进去了。大夫也走了，屋里只点着个油灯。沈泽川面无血色地躺在床上，手脚冰得像死人。葛青青让开身体。 季叔，人在这里了。 杂役缓缓褪掉裹缠的粗布，露出一张被火烧毁的脸来。他盯着沈泽川走了两步，颤抖着探出手抚过沈泽川的发。他见着沈泽川瘦得皮包骨头，又见着到处血迹斑斑，不禁老泪纵横。 川儿，师父来了。 葛青青吹灭了灯笼。 季叔莫怕，自打知道了他是您的徒弟，狱里边就上了心。先前的审问看着重，但没伤着本。庭上时冲着您的面子，兄弟们多少留了情，二十掌下去也保证他残不了。只是宫里面的刑罚太监个个都是火眼金睛，也没敢松懈太过，亏得花三小姐来得及时，否则潘公公也该起疑心了。 吉刚发一半白，他垂泪，满面沧桑。 我吉刚了，来世必报此恩。 怎可这般想？咱们兄弟还的都是您当年的提携之恩与救命之情啊。唉，谁知半路杀出个程咬金，萧家二公子这一脚可真是来催命的。季叔，可还有救吗？ 季刚摸着沈泽川的脉象，勉强笑说： 好孩子，阿母教育他的法子他做得很好，此时尚不到回天乏术之时，师父在此，无儿莫怕。 沈泽川七岁跟着季刚和几木一同习武，那一套几家拳起手刚猛，须得佐以几家心法，非心智坚定者不能休息。几刚在家时嗜酒如命，教了大的便忘了小的。几木成了兄长，每学一事便要教弟弟一事，谁知这么些年下来，沈泽川竟学得很好。葛青青俯身来看。 但到底是年纪小，受此一劫恐怕身子也要坏了。季叔，大夫开的药我差人重煎了些，您看着能不能喂进去。 沈泽川烧得唇干舌燥，他浑身都疼，仿佛躺在了去毒大道上，被进进出出的马车碾压。疼痛像是无休止的烈火，焚烧着沈泽川的躯体。他在黑暗中梦着大雪飘飞，几木的血，天坑的冷，还有在萧迟爷面前生受的这一脚。季雷说的对，此刻 活着便是受罪，他受了沈卫给的血肉，就要受着这般的罚罪。他顶替了沈卫的恶，成为这世间冤屈忠魂们咆哮的罪人。他戴上了这枷锁镣铐，他往后都要负重前行。可是他不甘心，牙齿忽然被人撬开，热流直往喉眼里冲，药的苦味浸湿了沈泽川的眼角。他听到了熟悉的呼唤，强撑着睁开眼。纪刚给他喂着药，用粗糙的手指给沈泽川擦着泪。 川儿，是师父。 沈泽川喉间呜咽，把药跟泪一并呛出来。他探指勾住纪刚的衣角，却咬紧了牙，怕这是场病中梦。纪刚面容丑陋，他稍稍偏头，避着油灯。 川儿，休存死志，师父苟活于世只剩你了。 沈泽川在这瞬间忍不住泪如泉涌，他转开目光盯着漆黑的屋顶，低声絮语。 师父， 他在呼呼的风声中目光渐凝，生出另一股煞意。 我不死，师父，我不死。 次日，贤德帝犒劳三军，除了城外的李北铁骑与启东守备军，宫中也摆开宴席，率领众臣宴请军中统帅。萧迟也换了朝服，入座时硬是一扫周遭的文人清秀，身上绣着的狮兽盘云纹杀出股烈烈之风，可他坐下与人讲话时又浪荡毕现。周围埋头饮酒的文臣不住地拿目光瞧他，所谓虎父无犬子，可怎么就只有萧世子得了真传？他们心照不宣地挑剔着萧迟也的一举一动，只觉得那狂放轻薄的感觉扑面而来，与端坐上座的萧继明天差地别。陆广白坐在侧旁叮嘱道： 你也不要置身事外，皇上既然赏了你，等会儿必定会唤你起来。 萧迟也摩挲着掌心核桃，有点精神不济。陆广白侧头看他： 昨晚出去跟人吃酒了吧？ 及时行乐，稍后若是有人敢项庄舞剑，我便趁着酒兴做个御前樊哙，岂不是两全其美？ 那倒也行，但是饮酒伤身，你若还想当个好统帅，就改了这毛病。 生不逢时啊，如今天下四将席位已满，轮不到我逞这个英雄。你若是哪天不行了，记得提前与我说一声，我再接不迟。 那你怕是有的等了。 两人笑了会儿，酒吃一半，听着席间议事的内容已变作了中博审视。陆广白握着核桃留心听了片刻。 这人昨夜不是说已经不成了吗？ 赵慧在后低声说： 是了，公子不是说把人往黄泉路上踹的吗？ 我说了吗？ 萧迟也拒不承认，其余俩人默不作声地看向他。 干什么？ 人没死。 萧迟也与他俩对视半刻。 他命硬关我屁事，阎王又不是我老子。 且看皇上怎么安排，还真是命硬。 赵辉跪在后边，又埋下头去吃东西，随口说： 必是有人暗中相助， 不死也残。太后年事已高，如今只能费尽心机养条丧家犬。 萧迟也冷眼飘了下不远处的花家席座。赵辉没感情地往嘴里塞了块排骨。 造孽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哟。 喜马拉雅的听众们，大家好，我是配音演员李春印，很高兴在多人有声剧《将进酒》中为陆广白配音，希望大家喜欢，请多多支持，点击订阅、关注、分享，一条龙吧。